你整个开阔自己的眼界，你这个比你一张文凭可能更重要。 嗯， 所以大家不要太去顾虑说，哎，我原来学的学校很好，换了一个学校不好。 嗯， 原来排名我是十名呢，后来排名到了20，十跟二十有什么区别吗？没什么区别。 对，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让孩子们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留学。刚才冯律师说的特别好，真的是那个文凭可能相对于在我们作为自己的亲人和家长心目当中，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健康和快乐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 是的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翁律师，谢谢您。 好，谢谢。 谢谢陈迪做客我们节目， 谢谢。 好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再见。 你想出国读高中，你想出国读大学，你想越省钱越好，你想留在海外工作。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，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，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，祝你成功留学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。